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首先将视线转向非洲的尼日利亚。日前这里举行了一场令人又心痛又遗憾的疫苗销毁仪式。眼下非洲地区的疫苗接种率是全球最低的，还不到7.5%，而发达国家已近70%，珍贵的疫苗为何要销毁呢？在节目中我们就首先来关注，然后还要将视线转向阿富汗。由于阿富汗95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美国被冻结，因此呢，今年这个冬天阿富汗过得是格外的艰难，物价飞涨，本国货币贬值，艰难时刻哪些国家伸出了援手？最后来关注联合国前不久评出的世界知识创新的排行榜，欢迎走入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非洲的尼日利亚。新冠疫苗是眼下全球最炙手可热的药品，然而就在2天前，在非洲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一个郊区的垃圾填埋场里，却将100万剂已经过期的阿斯利康疫苗不得不白白销毁了。当地民众想接种不得，可是又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疫苗过期付之一炬。而原因就是一些发达国家赠给尼日利亚的这些疫苗都是临近保质期，人们来不及接种，只能白白销毁掉。 When these vaccines were offered to us, we knew that they had a short shelf life. But we were living in an environment where the supply of COVID-19 vaccines were very sparse. They were not available due to vaccine nationalism. We had developed countries that procured these vaccines and hoarded them in their stores. At the point that they were about to expire,They were offered for donation. 这是尼日利亚负责全国免疫计划的国家机构主管舒维博，他说，我们已经成功撤回了106万剂已经过期的阿斯利康疫苗。当这些国家建议捐赠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他们的保质期已经非常短了。但是阿斯利康疫苗要求是在2到8度之间来进行保存，同时呢，有效期只有半年。送抵尼日利亚的时候就已经临近保质期，我们已经来不及分发进行全部的施打，现在只好看着他们白白的过期。舒维博博士说，当这些国家建议要捐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保质期很短了，但当时我们的疫苗供应量非常短缺，也只好这样答应了。疫苗市场普遍存在着民族主义，发达国家掌握了疫苗，然后将之囤积起来，直到疫苗快要过期了才提送给我们，希望今后这样的浪费不要再产生了。目前尼日利亚全国人口当中仅有22万人接种过2针疫苌，接种率大约是2%。此次销毁的这100万剂新冠疫苗呢，是因为他们运抵的时候就只有4到6周保质期了，无法全部及时投入使用。尼日利亚不得不销毁疫苗的情况呢，在很多低收入国家都存在。像塞内加尔当局日前也表示，在年底前有40万剂过期疫苗只能被销毁了。一方面疫苗巨大缺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却被当作了临期疫苗的垃圾处理站，浪费令人心痛。还有非洲国家马维拉今年5月也销毁过2万剂的过期疫苗，刚果金也因为同样原因不得不退还了130万剂疫苗。非洲疫苗采购信托基金以及世卫组织都表示说，呼吁向非洲捐赠疫苗的时候要提高疫苗的质量。为何要捐赠临期疫苗？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美国及其伙伴早期疯狂囤积疫苗的结果。去年在疫苗尚处于研发阶段，像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就抢订了多款疫苗。今年6月份的时候，美国囤积的疫苗总数已经远超其国内需求。据统计，目前全球有2.4亿剂的疫苗在发达国家即将到期。 世卫组织曾经表示说，这些国家宁可让这些用不上的疫苗在仓库里吃灰，也不愿意拿出来提供给真正需要的国家，直到疫苗快要过期了，才想着赶快要捐赠给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兑现曾经做出过的疫苗承诺，将临期疫苗最后一点价值给榨取出来。世卫组织表示，奥密克戎的出现正是这些富裕国家超量囤积疫苗的后果，而新毒株的出现呢，又使这些国家继续囤积疫苗，这样一来，抗疫将陷入恶性的循环。当下，奥密克戎毒株已经超过德尔塔毒株，成为美国新冠肺炎的主要感染源。这也提醒了美国及其伙伴，无论给本国民众打多少针，如果全球疫苗接种上不来，那么新冠病毒的凶猛浪头一样会倒灌。截止到目前，整个非洲大陆的13亿人口中，只有 7.5% 的人完整接种过两针疫苗。而同时，即使新冠疫苗面世已经超过一年了，美国其伙伴仍在囤积。像英国前首相布朗在今年的9月份就警告说，到年底的时候，全球会有1亿剂疫苗被白白浪费。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说起疫苗捐赠，迄今为止，中国已向非洲53个国家和非盟委员会提供超过了 1.8 亿剂的新冠疫苗。而到目前为止，中国已向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20亿剂新冠疫苗，成为全球对外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就在上个星期，中国援助阿富汗的100万剂疫苗及注射器也抵达了该国。眼下阿富汗正值严冬，而美国冻结了阿富汗的巨额美元外汇储备，阿富汗的食物价格上涨，阿富汗的货币阿富汗尼大幅的贬值。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阿富汗的大部分民众正处在人道主义危机当中。针对这类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耿爽大使就表示说，一些国家应该为自己过去20年的所作所为负责，兑现对阿富汗和平重建的承诺，不能一边声称关心当地人民福祉，一边却实施单边制裁。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近期向媒体介绍了中方给予阿富汗方面的物资援助。 作为阿富汗的友好近邻和真诚朋友，中方一直为阿富汗和平重建与经济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根据阿富汗人民的需要，中方正加快落实向阿富汗提供价值2亿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你提及的这批疫苗和注射器正是上述援助的一部分。此外，为帮助阿富汗民众度过严冬，中方将再向阿方提供价值3000万人民币的粮食援助。我们再次呼吁国际社会向阿富汗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那些在阿富汗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国家，不应以任何理由逃避责任，设置障碍。 那么眼下阿富汗正面临着怎样的人道主义危机呢？联合国粮食计划署表示说，阿富汗全国约98%的人口目前得不到温饱，正面临着雪崩般的饥饿和贫困。 An estimated 98% of Afghans are not consuming enough food, which is a worrisome 17% increase since August. Now, the spiraling economic crisis, the conflict and drought has meant the average family can now barely cope. 这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发言人汤姆森·菲里的表示。他说，98%的阿富汗人是不能够得到足够的食物，而这个数字呢，8月份以来就增长了17%。经济危机不断的加剧，还有冲突以及该国的干旱，这意味着普通家庭是难以应对这些问题的。美国今年从阿富汗完全撤军，结束阿富汗战争之后，拒绝承认塔利班政权，拒绝解冻阿富汗中央银行超过95亿美元的海外资产。这使得饱受战乱的阿富汗重建资金几乎没有，这也加剧了他们的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当下阿富汗的医疗服务变得更加匮乏，就是个例子。 由于很多西方国家切断援助，导致了靠援助资金来周转的阿富汗医院更是难以为继。这是当地一所医院的医生表示说呢，近期像喀布尔的新冠病例就明显增加了，但是医院没有足够的检测试剂、药品、氧气，能收治的病人人数也是很有限的。阿富汗临时政府已经多次敦促美国解冻阿富汗的海外资产，但美方对此置若罔闻。由于现金的不足，阿富汗临时政府规定阿富汗民众每人的银行账户每周只能提款300美元。为了可以拿到钱，一些人凌晨4点钟就去银行门口排队了。这个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阿富汗的经济形势的恶化。有当地媒体人表示说，美国试图以经济制裁来惩罚塔利班政权，但是受打击最大的却是当地的平民。面对着阿富汗的人道主义灾难，已有不少国家和国际组织伸出了援手，像中国、俄罗斯、伊朗、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印度等邻国等邻近国家都已于近期向阿富汗提供了食品、药品、越冬物资等援助。另外一些国际组织也为缓解阿富汗的人道主义灾难做出努力。联合国副秘书长马丁·格里菲斯表示，向阿富汗提供援助的国家应该可以允许捐款用于支付公共部门的雇员工资，支持政府向民众提供医疗、教育、电力等基本需求，让民众有机会熬过这个冬天，并鼓励他们和家人一起留在阿富汗。他还说，联合国准备明年向阿富汗提供45亿美元的援助。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刚才我们关注的是阿富汗眼下严冬时节正遭遇的人道主义危机。该国呢，大约有95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美国被冻结。然而，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的不平衡。在美国呢，钢骨硅铁侠马斯克今年的个人缴税额有望超过110亿美元。一年缴税就超过110亿美元，使得马斯克成为有史以来美国单年纳税最多的人。好，我们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叶文多对此的报道。 已经成为世界首富的马斯克可能会再创一项新的纪录。据估算，他今年总计需要缴纳的联邦和加州收入税总额将超过110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高的单一个税。马斯克的所有财富基本上都来自于公司股票，由于他在特斯拉 CEO 职位上基本不拿工资，而只是领取股权奖励，所以只要他不通过出售股票获利，确实不需要缴纳太多个人收入税。但是今年早些时间，他通过网友投票的方式决定抛售10%的特斯拉持股，即便这意味着他需要支付约53%的综合税率，但是据分析，此举其实还是可以为他规避掉更多的税务负担，因为他有一笔高达230亿美元的股票期权奖励将在明年8月到期。如果他等到明年再卖股票的话，那么将受到民主党正在推动的税收政策调整的影响，从而可能需要缴纳更高的收入税。另外一方面，他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则被爆出现多达132名员工确诊感染新冠的事例，职场安全亮起了红灯。 据美国财经媒体分析，马斯克交这笔税并非是心甘情愿。早在特斯拉股价攀升的时候呢，美国各州便开始联系他，要求其缴纳税款。而在此期间，他更是和多位参议员就交税问题展开了口水战。但是目前来看，他还是未能逃掉税款，虽然他此前已经尽可能的逃避缴纳税款。正如前面的报道所说的，马斯克这110亿美元的税款之所以这次非交不可了，直接原因就是他手里的期权将于2022年8月份到期。马斯克在公司里并没有现金的酬劳和奖金，他的年金计算呢是用公司的股票期权来计算的，而期权是无需支付个人所得税的。但眼下股票期权到期，马斯克要行权，那么就必须要为新入手的股票缴纳相应税款。正因为如此，才会面临着110亿美元的天价税单。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三十分，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这两天关于韩国的新闻不少。先是在韩国当地时间的24号，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政府呢就特赦前总统朴槿惠发表了重要声明。在总统文在寅的特赦名单上，朴槿惠赫然在列，而其原因是因为其身体状态不佳，以及希望通过特赦政治人物来促进国民的团结。据悉，朴槿惠从进入监狱以来曾经3次监外就医。进入2021年的尾声，韩国的疫情呢也达到了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峰。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在26号表示，在近一段时间，韩国的单日新增病例都超过了7000例的每日新增，境内的新冠重症监护病床使用率超过80%，而在首尔地区呢，这个使用率已近90%。为此，韩国政府做出非常规操作，要求200多名在重症监护病房接受治疗已经超过20天的患者要自付相关的费用，不得再用医院的相关补贴。但是呢，遭到一些医学协会的谴责，认为此举会严重危害患者的生命安全。除了疫情人数的上涨之外呢，眼下伴随其上涨的还有韩国的物价，特别是房价的攀升。从2016年开始，韩国的房价呢便始终处于疯涨状态。2020年，韩国的房价经历了过去9年来最快的增长，同比涨幅达5.36%。2021年又再度刷新。2021年以来，韩国的全国平均房价上涨19.08%，创下14年来的同比最大涨幅。韩国房价猛增的5年恰逢现总统文在寅主政时期，但是据韩国媒体报道，文在寅政府并不是对韩国的暴涨房价无动于衷，先后20多次调控，但都收效甚微。对这个现象，文在寅政府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说呢，本届政府韩国的新入住户数以及获批的新建公寓数量已经多于以往的各届政府，政府仍在计划继续扩大住房的供应，因此他认为房价呢已经开始趋稳。同时，他对自己任内未能控制好房价表示了遗憾，并说自己任期内会争取房价回落趋稳，不要把难题留给下届政府，因为到2022年的3月，韩国将迎来5年一次的大选。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联合国下属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日前发布了全球创新指数。在亚洲国家当中呢，韩国排名的是亚洲第一，全球第5。这个指数是衡量创新水平的标尺。那么韩国在去年是首次跻身前10。眼下世界已经意识到，创新不光是竞争力，还成为了生存不可或缺的因素。那么韩国是如何在新冠疫情当中，全球创新指数能够继续向前迈进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听韩国真好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仁哲先生接受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采访，谈了他对于韩国社会创新指数向前迈进的一些感受、观察和体会，也来听一听对我们的社会继续提高创新能力有怎样的借鉴意义。 시국에서이제혁신강국이라는이미지를부각시킨소식인데요 根据产业通商资源部消息，韩国在联合国下属机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排名第5，是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这个名次在亚洲各国当中是最高的，意味着韩国超过新加坡、中国和日本等竞争对手，成为了创新强国。今年韩国的排名比去年上升了5个名次，是排名前20个国家当中创新能力提升最快的国家。从韩国历年的排名情况来看，2012年仅为第21名，2015年上升到第14名，2018年再次跃升到第12名，2019年排名第11，去年排名第10。 지난해12에서올해는5계단오른5위까지발돋움한겁니다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对全球130多个国家的经济创新能力进行评估，并发布全球创新指数。从2007年起，该组织在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美国康奈尔大学联合对7大领域、21个项目、总共81个指标进行分析，并每年发布结果。在今年的132个评估对象国家中，瑞士、瑞典、美国、英国继去年之后再次占据第1到第4名。在亚洲国家中，韩国排名最高，新加坡排名第8，中国和日本分别排在第12和第13名。 值得关注的是，在排名前20的国家中，韩国是与去年相比名次上升最快的国家。这意味着在过去一年间，韩国的创新能力在这些国家中提升最快。韩国能够获得如此优异的成绩，对未来的持续投资可以说是最大功臣。 具体来看，在投入领域的5个项目和产业领域的2个项目当中，韩国在人力资本和研究项目连续3年排名第一。该项目主要评估对未来的投资，同时尽管疫情当前，但韩国在国内外的知识产权申请件数仍持续增多。在产业领域的2个项目的排名从去年的第10上升到今年的第5。 지난해12에서올해5등으로오른것도요인입니다。 韩国创新指数排名上升，韩流也功不可没。文化和创意服务出口是带动韩国排名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该项目统计电影、音源、广告等的出口额在总贸易额中的占比，韩国在这一领域的上升幅度创下新高。另外，娱乐和媒体市场的排名上升2个名次，商标上升7个名次，全球品牌价值上升3个名次。随着韩国在相关领域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今后有望获得更好的名次。虽然在创新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欧盟咨询联盟安博斯近期发布的2021全球外资吸引力指数中，韩国仅以 81.26 分的得分排名第8，较其他亚洲国家落后。该指数分为3个评估项目，分别是代表中短期投资吸引力的活力指数，代表长期竞争力的可持续指数，和代表发展可能性的发展期望指数。与其他主要亚洲国家相比，韩国的投资吸引力大幅落后。中国大陆、日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分别排名第3、第4、第6和第7名。韩国的可持续指数和发展期望指数均为高，但是活力指数被评为中等以下，意味着中短期投资吸引力不足。那么韩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究竟如何呢？ 올해상반기한국에대한외국인직접투자규모가130억달러를넘어서역대2위를 产业通商资源部表示，今年上半年韩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为 131.4 亿美元，同比增长 71.5%， 为历年第二高。外资对韩国经济基本面的信心有所上升，韩国版新政以及材料、零部件和设备等大型国家政策性项目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韩国版新政的投资额从 14.9 亿美元上升至 39.4 亿美元，增幅高达 163%， 拉动了总投资额的增长。 163% 늘어서전체투자액증가를견인했습니다。 外商直接投资指一国企业在其他国家创办或收购企业以直接参与经营为目的进行的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帮助一国经济在贸易战等各类变数导致的危机中不出现大幅动荡，维持稳定，可谓作用重大。因此，很多国家为吸引跨国企业在本国投资会争相示好。然而，长时间以来，韩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占比始终在经合组织排名下游，这意味着韩国的投资吸引力不足。 혁신성장에대해서긍정적평가를받았지만우리나라의 GDP 국가경제규모에 韩国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占 GDP 比重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根据韩国经济研究院的数据，韩国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占比在经合组织37个成员国当中排名第25。从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分析来看，后者跟随前者上升，且外商直接投资还可以拉动潜在增长率。因此，韩国有必要通过改革监管制度、减轻税负等措施，积极吸引外资，提高投资吸引力。 외국기업을적극유치하면서투자매력도를높일필요가있어보입니다。 韩国战胜了无数来自外部的突发因素和不确定性，任何危机和不景气都未能消磨韩国经济主体求增长、求创新的决心。

It's 9 a.m. Beijing time.